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将温柔轻轻地贴在我唇边，压着那蓝色的唇线，你的吻好浪漫，遮住了我视线。 看透，想爱就别怕死。

起唱歌，这世界会动人得多，人你我他相差再多，仍然能同坐。 你笑着说他是朋友，但你眼中太温柔，我的不安那么沉重，只有你不懂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，属于我的角落，所以没有真的心疼我，是我想太多，我也这样说，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。 学会不再想你，却听见不断跳动的心，我允许。